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

经过这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啊，误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。最早的爱想到吧，想过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住的他放下也罢，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，怕太负责任的人，因为他随时会牺牲。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。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。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。